一二三，好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历史渊流英国史系列，由百年动乱讲到亨利八世嘅第二集《百年动乱》下集《War of Roses》玫瑰战争。咁啊，玫瑰战争咧就系由呢个1455年开始，直到1458年结束，就历时30年。咁啊，中间就政权易手咗7次，即系求求其其俾翻个皇冠你，咁又话系嘅。咁啊，系由 呢个可唔可以讲系呢个可唔可以讲系诺曼人之诺曼人贵族之间嘅内战咧？ 其实唔止系诺曼人贵族之间嘅内战，而系呢一个地主阶级与新兴嘅海商阶级吓嘅战争吓，以及呢个其实应该正确啲嚟讲系地主阶级与海商阶级之间嘅争夺。 哦，即系传统农业阶农业嘅嗰个收益者，同埋新嘅海即系贸易收益者喺度斗。 可以咁讲，即系佢哋背后到最后 ，Emma 唔够钱，佢必须要去搵种新势力去对抗。吓、啊、，York 主要就系搵海商，而呢个 House Lancaster 佢哋就系用呢个地传统地主，因为 Great Chain of Being 嘅关系，佢哋系会咁样用。咁双方喺度斗。 Okay. 咁最重要嘅原因，其实我哋讲翻前一集先略略讲啊吓。当个背景我就略略讲，首先就第一，呢个英国传统有呢个铁三角嘅统治，铁三角就系贵族、地主同埋呢个教会。咁啊，但咁咧，贵族管上层，地主管地方，教会就宣扬道理吓，即系文宣，再用一套嘢叫 Great Chain of Being， 三句讲晒。 但仲系天主。 天主教啊，天主教就系君权， 即系罗马教廷， 系啦，君权 神 授， 神授 阶级 承认咗你个政权，系啦， 系啦，阶级森严，不可逾越，呢三样嘢 系， 咁啊做嘢就会有行会嘅，咁嗰个行会啊，即系又系帮手控制噶啦，啲工业上，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当时嘅黑死病出现，以及天气变化。啊、即系有啲人计过，当时系呢个所谓叫做小冰河时期，成日就有涝又旱，好鬼惨，就令到呢个人口急剧下降，啊、变成由400万降到200万，就令到人口急剧下降，劳动力下降，令到人工贵咗，粮食生产就供过于求，啊，咁啊令到个粮食价格低咗，即系变成你班僆奴就唔够钱搵。咁嗰个经喺社会上嘅地位系受到威胁，咁此消彼长之下，就令到喺海商嗰边嘅劳嗰个阶级，海商商人阶级慢慢冒起。咁喺伦敦已经聚集咗，因为伦敦系个港口嘛，就聚集咗伦敦，变成一股新嘅政治势力。咁而同时间就由于英国嘅税制，梗系由你 landlord 嚟俾噶嘛，你个 landlord 生产唔高咯。交就佢就唔肯交税噶啦，系咪？即系佢交税，我交咁多就得噶啦。但系问题系当时又唔停咁打仗喎、啊。点解会唔停咁打仗咧？因为当你发觉你生产嘢食所揾到嘅钱系少过你去抢人哋揾嘅钱嘅时候，你就一定系去抢人嘢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你但系你打仗唔会成日打赢，因为打仗要使好多钱噶嘛。咁你咪要加税咯。但系你加税，班僆奴又唔肯俾钱啊。因为当时英国有国会啊嘛，国会大宪章讲到明，你要我俾税你咩？得，经过国会咯，我同意咪俾你咯。但系嗰班友仔冇钱啊嘛，你冇钱点做善事咧？咁所以国家嘅财政系不断大，咁啊此为其一，其二就系教会自己系一个腐败嘅教会啊嘛，啲人唔服佢嘛，你讲乜鬼 Great King of Being 啫，又话讲佢自己咁神圣，睇你个衰样啊，又话叫独身主义，老婆有几个仔都生埋，仲有个孙，咁你讲乜嘢咧？ 情人， 一情人， 情妇， 情妇，情妇大把啊，而且你个教皇原来有几个嘅，悭啲啦。即系啲人有知识嘅人都觉得你班友仔悭啲啦，吓、 啊、 此为其二。咁啊，其三咧就系呢、這个乱神拆子作乱吓。何谓乱神拆子作乱？就系、是、由這个贵族阶层自己内斗。喺1377年，当时嘅国王有六个仔吓，咁、啊、王长子剩翻嚟嘅长子的孙。叫做 Richard II, 1377年继位。咁当佢继位咗之后呢，佢 佢得十岁就继位啦。咁啊，由五个皇叔 head kill 住佢。咁佢长大成人之后就想吓、啊、反台啊，诛杀啲皇叔。咁即系咪好似建文帝？建啊，明朝建文帝。 我谂起康熙啫。 康熙系成功，建文帝系失败啊嘛，系咪？ 系、哎、哦 ，OK， 得明白明白。 系啊，建文帝系失败啊嘛，咁建文帝一样咁失败，咪衰咗咯。咁结果就俾佢堂兄弟 Henry Bolingbroke 就谋朝篡位成功。咁啊，长子入 呢个名都好出名嘅，喺欧洲历史入面。吓、啊，呢、這个名 哦，即系布灵呢个名吓， 系 个 只好出名嘅人。 吓、啊，咁失败咗，咁俾佢嘅堂兄弟 Henry Bolingbroke 搞掂咗佢，就饿死。Henry Bolingbroke 当时做咗样嘢，就系佢要求国会承认佢嘅帝位。呢一样嘢就系打破咗所谓 Great Chain of Being 教会所宣扬嘅。君权神授变成由国会所授权，你就可以做国王。于是好多人，是但系嗱，如果当你系一个君主强嗰阵，啲人就唔会咁谂嘅。哇， 系咦，呢个伏线嚟嘅，呢个系引即系之后亨利八世即系要脱离一个即系天主教嘅一个伏线嚟啊， 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啊，假如当你个君主系弱。咁你冇忘记当时系佢有五个皇叔五个仔五条 bloodline， 假问题就系、是、第一亨利四世 Henry Bolingbroke 系第三子，如果计嗰条血统承继论，因为长子的孙长子已经无后，如果要计落去应该系第二仔嘅第二房去攞呢个继承权，但系你 Henry Bolingbroke 系啦，你利用国会同埋军力。同埋威望，佢抢咗个权翻嚟，所以其实 呢、哦這个嗰阵时同嗰阵时诺曼王朝即系攞到呢个英格兰王位一样啫嘛。 系， 因为你都系因为天主教觉得你强过，喂，Wessex 个嗰个国王，我先我同埋对我影响大啲啊嘛。 系， 即系你我法国你玩地公爵嗰个势力系大过 你英国 Anglo-Saxon 法王啊嘛。大过 Anglo-Saxon 大过法王啊嘛，嗰阵时法国皇帝国王啊嘛，所以佢我天主教让你俾你做英格兰皇帝，你唔好等你唔好搞我，其实就 系、是、如果唔知嘅大家可以听翻上一集吓， 系 好啦，系啦，咁所以咧吓、啊，所以咧就会形成当你咁幸好呢个亨利四世系强嘅，佢个仔亨利五世系更加强，但好可惜亨利五世。佢早死，三十五岁就死咗，有一个九个月大嘅 B B 继位，视为亨利六世。当时亨利六世系个名就系英法之王，但系问题系当时佢嘅外公，即系亨利四世嘅，唔系亨利五世嘅外父，竟然同佢老豆同一年死咗。如果当时个法王系喺嗰度，仲系在生咧？亨利六世都冇咁大镬，因为有个法王顶喺度咧，你班友仔就唔敢乱嚟。但系由于连个外公都死埋，就变成内廷群龙无首，所有嘅奸臣就尽出，佢哋个个都系想捞油水，将呢个国王嘅地同埋爵位瓜分，贪污舞弊，无恶不作，就令到当时喺所谓英法百年战争嘅法军节节败退。咁喺前线上面呢有好多战将就死，咁死唔去嗰啲呢就好嬲佢，就好憎呢个亨利六世。咁亨利六世当时喺佢十八岁嗰阵就娶咗呢个法国一个法王嘅远房亲戚，即係你当远房亲戚嘅侄女係混主，佢叫做 Margaret Andrew。呢个女人系一个佢老豆系呢个西西里岛同埋意大利岛嗰啲咁嘅公爵，系一个分嘅公爵，所以啲人就当佢意大利人。即系如果你话法国系一级嘅，你意大利人就再低一级，不过啲人就当佢意大利人。明啦吓， 因为洛文咧，即系维京人洛文嗰啲就唔止净系打英格兰嘅，或者诺曼底嘅，佢哋就算你法意大利南部拿不勒斯咧，同埋呢个西西里岛都有打嘅。 系，佢哋最强嗰阵系边度都打晕， 系啦，所以佢就觉得，喂，你以为以你意大利佬啊，西利人系咪差嗰级？其实唔系，其实都系 同種，都可能係羅曼人或者維京人嚟。 嚇，但係英國人唔嚇，英國人 大家屬稱呼地方唔同啫。 係啦，英國人唔係咁諗嘅，因為你係國王法王嘅侄女，你唔係法王個女，你係佢下屬嘅女，遠房親戚即係下屬，即係又再低一級。記住係階級。 有差一點，係啦。 係啦，階級。咁 yes 好啦，咁嗰陣嗰個女仔，但 Margaret Andrew 係15歲嫁咗俾佢。咁啊，视为1445年，咁于是者就过咗几多年啊？过七四五八年之后，当呢个女人23岁，系1453年嗰阵，法国已经一路赢英国嘅，喺法国嘅领地已经一路输落去啦， 吓、 啊。而当时我哋讲过，只要得到国会承认，你就可以为王。呢样嘢系亨利四世所定落嘅一个。好坏嘅规矩， 系 啊，所以已经有人开始谂，如果我系嘅能力系强过你嘅国王嘅话，我拎级晒所有人，我都可以成王，我只要国会承认就得啦。于是动乱就开，真正嘅动乱就开始，系 即系个都可以争咯。以前 系啦，只要国会承认你系王，你就系王。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成王，即系等于而家嘅选举系一样嘅，不过系血腥咁解啫。民主选举就系你攞到议会，成为议会嘅大多数，你就可以成为王。而当时就你系成为议会大多数，不过你用血攞翻嚟嘅啫，唔系一人一票咁解。咁大家会明白啦吓，咁就系、是、呢个就系动乱嘅开始，其实系由好耐之前开始，就系、是、因为 House of Lancaster 亨利四世系一个乱臣贼子，而当时想挑战佢嘅就系主战派嘅 Duke of York。所谓嘅玫瑰战争就系 House of Lancaster 嘅徽号系一位红玫瑰，而 Duke of York 系一个白玫瑰，佢哋嘅旗 系， 所以佢哋两个打就视为。War of Roses， 而當時我哋講下，當時就係依個 Richard of York 咧，佢原本喺前線打緊仗，都幾順利嘅。喺大約依個即係結婚之前，即係1450年左右都係好順利嘅。但係亨利六世亨利六世，佢本身18-19歲啊，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好鍾意我系个 nice guy 啊，我系鍾意呢个和平，佢成日就想讲和。如果问你英国同法国打到九彩就冇得讲和，上帝唔鍾意见到杀戮，竟然就将阿约掟咗去呢个爱尔兰，镇守爱尔兰都柏林嗰度。咁你系阿约就好条气好唔顺，而且阿约系当时 掟咗你殖民地，突然间做咗殖民地总督，咁点搞咧？ 啊，唔系殖民地，掟咗你去嗱，你明明喺前线最繁华嘅地方打镬金，而家掟咗你去蛮荒嘅前线打镬金， 系 啦，即系你明明系吓、啊，你打啲次 嗱啊，爱尔兰系英格兰第一个殖民地嚟嘅， 系啦， 所以就突然间掟咗你，我掟咗你 穷乡 掟咗你去一个 荒冢， 系啦， 咁佢条气已经好唔顺。而第二样最好唔顺嘅就系喺1450年左右，由于英国系输到扑街，直情系输通顶咁滞，已经岌岌可危。咁咧 系。 国家财政收入是非常之差，是差到咩地步呢？我哋讲呢个 Richard II， 即是呢个亨利六世嘅阿爷谋朝篡位嗰阵嘅国库收入是£120,000一年。但是当阿亨利六世玫瑰战争临爆发之前，佢嘅税入是£32,000一年，是少咗四分之三，系剩翻三几多啊？剩翻四分之一啫，因为佢哋系用地租嚟收噶嘛。 系啊， 你已经 地租嘅人头啊嘛， 系啦， 计地租嘅人头啊， 计地租嘅人头， 你乜都冇， 你乜都冇，所以当时 咁你有地都冇人耕田，咁每日冇人交租俾你啦，系咪？ 系啦，咁你就死啦。咁当时咧就有叛军首领冲咗伦敦，就要求话要杀奸臣。咁当时个叛军首领咧就系咁样闹啊亨利六世嘅，你冇人冇钱冇地，连法国都冇埋。你食屎啊！即系类似啊，你都唔不配为王，交奸臣出嚟，佢又真系交咗个奸臣出嚟。依个系历史第二次做呢啲嘢，将个奸臣交出嚟俾人兜头斩。咁斩完之后咧就散水，就散兵。咁亨利六世咧就嚟咗一招 秋后算账，将搞事嘅人全部杀晒，嗰啲阿头收档，即系都系个悲， 即系做完喺，即系学翻佢老祖宗嘅 William the Bastard 啊，即系一落地咧就将啲 Anglo-Saxon 嗰啲贵族啊地主全部锯晒， 系啊，类 又杀多次， 类似啲咁嘅衰嘢，做埋呢啲咁嘅嘢，即系秋后算账唔认数 ，Richard the Second 都做过啊，咁 系， 咁但咁件事系平定咗一轮。但系呢、這个York 嗰啲已经系条戏好唔顺噶，即系传统嘅军阀，即系传统劲嘅有能力嘅贵族系好唔顺，咁佢要搵人压住佢哋噶嘛。但系点知呢个亨利六世就，其实我有啲人就系话系佢个老婆出嘅主意，就搵咗一个人去取代呢班奸臣，成为新嘅大臣嘅阿头。呢、這个人就。叫做个爵位啊，因为好多人系同名嘅，所以我用爵位嚟讲，就是、叫 Duke of Somerset。咁问题呢个 Duke of Somerset 出嚟就封咗佢一个名，叫做 Law Protector。呢个位嘅意思咧就系叫护国公，即系你可以当做系曹操嘅丞相啊，三国时曹操嘅丞相或者太师啲咁嘅地位。 系、 啊、等于萧何、刘邦之于萧何咁嘅地位。Duke of Somerset 佢本身系个冇能力嘅人，因为佢喺英法百年战争嗰阵系最出名打败仗。 嗯， 而且领地又冇钱、okay. Duke of York 嘅领地嘅钱咧5,800磅一年。 系 呢条友仔咧顶笼系几百磅嘅啫，六七百磅一年嘅啫，即系争个九世远。咁 Duke of York 条气都好唔顺。咁但系点解佢要咁样对 Duke of York 咧 ？Duke of York 又打得又有能力，最重要嘅原因系 Duke of York。我哋头先讲过 ，House of Lancaster， 亨利六世系第三子传落嚟 ，Duke of York 系第二子嘅死正种。 系。 所以如果计条 bloodline， 系 Duke of York 系承继，系唔到 House of Lancaster 承继。呢一样嘢， 哦，即系 系变成 即系堂兄弟， 系 堂兄弟仲要隔得。系，仲要加多代。 系加多代，好似亨利六世就高，即系年纪就细过 Duke of York， 但系计辈分 ，Duke of York 就系低过亨利六世，即系计来计去，类似好鬼麻烦，我都有啲乱。咁样 系 好啦，我哋话终于入正题啦，即系俾大家有个概念系乜嘢？我哋而家即刻讲1453年发生嘅事。事情由1450年平定咗一阵，到1453年一路烂落去。突然间有一日，亨利六世听到个消息，呢个英国喺百年战争嘅最后一笪大嘅领地，连祖宗来落嚟嘅地都输埋，一个不剩，啪、啊，石死剩一。 嗱呢个咧 系 嗱，点解咧？呢个就系我讲少少，就系因为诺曼底公爵嗰阵时咧。就是两边都有地嘅，即系法国，即系诺曼底啦，同埋呢个英格兰咧，都系有即系个王国嘅领土嚟嘅。咁而家咧就输埋， 即系输晒祖宗基业，剩翻一笪地啫，系剩喺一个喺比利时同比利时现今比利时嘅边界有一个港口叫 Selesses 呢个地方。是一个 是 剩返嗰个港口是可以通向法国的，是剩返嗰一个港口仔和几个 castle 仔的啫。点解喺嗰度呢？因为嗰度嘅天然地利是不适合，是好多沼泽，而且隔离有呢个比利时人，比利时人是同法国人是世仇嚟嘅。佢嘅嗰阵叫个比利时人叫做 Flander， 是同法国人 是世仇。Flander 是一个收购死敌嚟嘅。 是法国人嘅死敌。 是啊，因为法国佬成日想食咗佢嘛。但是他生存一定要靠英国佬帮他贸易的嘛。 是的。 而那个位置就很难打，所以法国佬就是拿他不害，其实就。 法国曾经吹他不着。法国在百多年前曾经用最强的兵力同这班人打一个一仗，结果输到扑直，连最劲的名将都输埋。 是的，所以又不敢搞他了。 所以不敢再搞他，由于有这个人保护，而当时亨利五世曾经在附近打低个法军嘅，系用呢个 Battle of Agincourt 打低咗法国个军队，所以法国就唔敢去，佢先能够继续生存嘅啫。而呢个港口就成为咗英国嘅海商嘅重要地方，记住呢笪地方系好重要。咁啊，当时啊， 当时阿亨利六世一听到呆咗，有啲人话佢 mental breakdown， 可能有中风，可能 mental breakdown 成个人呆咗，不能自理，成个人晕咗、short 咗，咁啊大镬啦。 系， 咁啊国会点算咧？咁好啦，玫瑰战争正式开始啦。当1453年，当佢听到呢个消息，傻咗。咁当时佢个老婆大约几多岁？1453年，八年，即23岁到。有人喺后期就揾到佢有曾经出过一份向国会嘅要求。因为嗰阵已经有一个仔噶啦，就向国会要求话：既然系咁，不如由我垂帘听政得唔得啊？当国家理政啊，即系当系俾个面我吓，可唔可以啊？保护住我个仔嘅性计权等等，咁即系由佢嚟代行啦。咁垂帘听政掂唔掂？国会就话 no。第一又你个女人。第二，你个意大利女人，你唔系一个法国女人，你亦都唔系一个英，更加唔系一个英国女人，你同我收声。佢于是国会就自己去揾咗一个人佢翻嚟，呢、这个就系 Duke of York， 因为佢嘅能力系最高，而且呢样嘢亦都系啱嘅，因为当前嘅危局必须要揾个劲嘅人坐镇。于是就叫咗佢嚟，就你系 law protector， 有正如我一开头讲，国会授咗权俾 Henry Bolingbroke 成为国王嘅话。国会亦都可以授权去做 law protector， 而 Duke of York 喺国会入边嘅势力系好大嘅，慢慢积聚咗。 嗱呢个都种下咗个祸根啊！即系英国自此之后嘅历史咧，皇权咧系不停衰落嘅，就喺、是、呢个开始，系咪啊？ 可以咁讲，即系 话 系有咗嗰种玩法，开咗个先例，有呢个玩法吓。 系。 所以第时先至会形成到而家英国国会嘅存在，就系、是、因为 Henry Bolingbroke 开咗呢个先例，系可以用国会授权于皇位令到国会嘅权力像实际权力系大过你教会，冇咗君权神授呢样嘢。咁 系 呢，都国会成为咁 law protector， 而佢第一当时一上位第一件事就系话捉住都国心啊，成日掟佢个 Tower of London。Tower of London 喺咩地方咧？你当系冷宫。是专门囚禁贵族的地方，他们美其名为这个皇室，他们很美其名为是一个宫殿给你住的，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掌权的皇室都不会在里面住的，因为那里其实是一个冷宫，是专门用来软禁你，圈死你，在 Tower of London 是一个圈禁的地方，清朝叫圈禁，圈死他在那里，然后就掌权。第二就将一个当时是最有钱的，是他的左右手，叫 Earl of Warwick， 啊，是不知 Richard Nevin Ravenville， 就掟了去刚才我们封了他做这个 Captain Salus， 就是刚才我们讲在法国的港口的一个城主，将他掟了去那里。那他去到那里之后呢，就大肆重落那些这样的贸易商人，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在伦敦入 面、 就在那阵开始。咁好啦，咁如是者好亦即係危乎咁过两年到1455年，突然间有一日 ,Henry 就识醒咗喎。啊咁 对。 係啊。咁於是个皇后滴咗个国王出嚟，就话可能系国王自己本身都有忌心，我唔知，我当国全世界都话 Henry the Sixth 系一个傻仔。OK， 佢系爱好宗教同埋哲学等等嘅嘢多过斗争，个个都咁讲，将个责任系推俾皇后。但系如果由另一个角度睇，可能 Henry the Sixth 系扮嘢，佢要玩平衡。佢无论点都好，当 Henry the Sixth 一翻嚟，我而家复位啦，吓乜 Duke of York 你咁搞啊，唔得。佢第一件事就系话 Duke of York 请你翻去爱尔兰，然之后走到去搵人去。Tower of London 请翻 Duke of Somerset 出嚟做， 咁啊难搞喎， 咁就大镬啦。Duke of York 听到，喂，我啱啱好搞翻好个局面，你条契弟而家你话你醒翻，你又乜嘢执我死鸡，唔得噶嘛？啊，你摆明 Duke of Somerset 喺度废柴嚟噶嘛？你 Duke of Somerset 同你之前嗰啲奸臣系一样噶嘛？系一个废柴，我冇理由将英国祖宗基业摆喺你手噶。既然系咁。好，我兵谏，于是翻到去之后，第一件事整 call 马，整咗5000至7000兵，我哋南下兵谏，而同时间嬲， 系 逼攻， 即系逼供。 系咯 ，House of Lancaster 听到，既然系咁，我就同你赌一铺。国王就即系可能 Duke of Somerset 系咁谂，我就同你赌一铺，我就派2000兵北上同你顶过，睇你敢唔敢打我。哇！于是 War of Lotion 就喺依一刻开始开打啦。咁我哋下一节就讲，我哋会讲得好快噶。下一节好。 好。OK。